箴言第29章。人若屡受谴责，仍然顽固，他必徒然丧亡，无法挽救。一人执政，人民喜庆；恶人专权，人民叹息。喜爱智慧的，是父亲喜悦；寻花问柳的，必倾家荡产。君王秉公行义，必将兴邦；但若暴敛横征，必将丧邦。对自己的友伴阿谀的人，是在他脚下张设罗网。作恶的人满路半索，正义的人在心在奔。一人关注穷人的案件，但是恶人却毫不知情。轻狂的人煽动城市作乱，明智的人设法挽回狂澜。至于争辩，或怒或笑，终无结果。嗜杀的人常憎恨正人君子，正直的人却关怀他的性命。愚人愤怒必尽情发泄，明智的人必自知意志。做首长的如听信谗言，他的臣仆必尽属小人。穷人与压迫者彼此相遇，二者皆有主获得光明。君王如秉公审判穷人，他的宝座必永久稳立。杖责与惩戒赐予人智慧，骄纵的孩子使母亲受辱。恶人掌权，罪恶随之增多，正义的人必亲见其崩溃。惩戒你的儿子，他必使你安心，令你心旷神怡。神是缺乏时，人民必放纵，遵守法律的才蒙受祝福。要纠正奴才，不宜用言语，即使他明白，他仍不服从。你是否见过信口开河的人？寄望于愚人，胜于寄望于他。对奴才自幼加以教养，他日后终必反仆为主。易怒的人极易引起纷争，性急的人必犯很多过错。骄傲自大使人屈辱，虚心谦下使人受荣。谁与盗贼合伙，实是痛恨自己。他虽听见诅咒，却不敢发一言。对人畏惧，必陷入羁绊；信赖上主，必获得安全。许多人寻求王侯的词汇，但美人的判决出自上主。为非作歹的人为义人所憎恶，行为正直的人为恶人所憎恶。